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著名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力作《回响》。这部小说是按照案件线与感情线双线并行向前发展的，在奇数章写警官女主人公冉冬冬的推理和侦破，在偶数章写冉冬冬与丈夫文学教授穆达夫的婚姻危机。当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而另一条线的情节却近乎静止，但是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昨天重点为大家介绍了案件线，那么感情线又是如何推进的呢？东西是怎样表现披着案件外衣下的复杂的人性的呢？东西自己又是怎样看待爱情的？推理悬疑小说产生的社会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从心理推理小说《回响》看中国当代推理悬疑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下面呢，咱们再重点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条线啊，就是有关这个爱情线，是吧？这条线您说呢，最开始是最先想写这条线的哈。那这样的一个爱情线，其实呢，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很多家庭之中，因为很多家庭其实绝大多数家庭没有那种说大风大浪哈，但是呢，他们内心的这样的起伏的确是存在着的，而且呢，互相之间的确时间长了存在着一些不信任啊、猜疑啊。老是觉得对方怎么怎么样，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就会引起另外一方的这样心理的巨大的波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哎，我要写跟这些都市的夫妻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内心的世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我是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就是爱情、信任还有爱情的保鲜期、持久度。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家庭或者婚姻里面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就是信任问题，也有一个就是爱情的这个保鲜期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矛盾都来自于审美疲劳，来自于不信任。那么这是人性呢还是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都看过一个电影叫《返老还童》 啊，布拉德皮特那个电影， 对，布拉德皮特演的，但是他是根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本杰明巴顿传奇 啊，对 改编的一个电影，讲的是男主人公一出生的时候就是80岁，然后被他的父母遗弃丢在了那个老人院，然后呢他就认识了一个来陪他奶奶的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小女孩长到46岁了。那么那个主人公本杰明巴顿呢是倒着长的，他从80岁长到70岁、60岁，到46岁那一年，他跟这个女孩顺着长，这个女孩同时都是46岁，然后他们俩就结婚了，结婚生了孩子，很幸福。可是呢，女主人公还要顺着长，她从46要长到56、76、86，那男主人公呢要从46长到36、26、16，糟糕了，最后他们根本没法在一起。最后那个男主人公变成了个小孩，女主人公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我在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在思考他想表达什么。很多人说是爱情怎么样，我说都不对，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时间是他们的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感情问题，只是因为时间问题 一个顺着长，一个倒着长，就出现了这种没法在一起生活。那么时间对人的考验是非常厉害的。当我们顺着长走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时间的可怕；当我们逆着长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婚姻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经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主人公冉冬冬，他一直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爱情是持久的，永远是充满着那种保鲜期的那种生活的，所以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追求爱情，所以他要不停地追问你到底出没出轨，你还爱不爱我。到最后其实出轨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还爱不爱我。那主人公说爱呀，但是爱你用什么来表现呢？所以他就不停地回忆嘛，不停地回忆。最后我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举了很多文学名著中的例子，最后发现我们在阅读的这个视野里没有发现一部小说写过一个男女主人公从初恋一直爱到白发苍苍的小说。 哦，对，这个您在这个小说里面写过。 对，我们看到的最动人的要么就是黄昏恋，要么就是初恋，要么就是别恋，就没看到一个从18岁爱到88岁的小说。其实这个情感它在时间的考验中它是在变化的，所以我在小说里给它分了3个时期。我说开始的时候是口香糖期，就是 粘在一起分不开， 爱的就像较烂的口香糖，撕都撕不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孩子，你的爱被分享了，你要爱孩子，爱爱人，还要爱家人，那么这种爱就是搅在一起摇晃的，叫鸡尾酒期。那么再发展下去，夫妻之间已经从爱人变成了亲人了，我们更多的是责任了。这个时候我说叫飞行模式期，手机虽然开着，但是它不一定有信号啊，你要去要信号的时候你还得打开， 对， 还得重新启动，有时启动还不一定有效。那如果我们知道情感它是变化的，它不可能永远处于初恋期的话，那么冉冬冬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她而不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的话，她跟她丈夫穆达夫的这条线就不会那么曲折，那么心里面波澜壮阔。我们对爱情的认知是要改变的，我们可能都在向这个世界要爱，可是我们对爱的认知却是不准确的，所以我在这小说里面做了很多探讨。 您这三个时期哈，口香糖时期啊，鸡尾酒期，还有这个飞行模式期，这三个时期是您自己提出来的吗？您自己考虑的这样的三个时期呢，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借鉴过来的？ 这是我的创造， 我 在这个小说里创造了很多这个名词，比如你刚才讲的三个时期，我还创造了一个心态叫守夜人心态。你像这个女主人公冉冬冬，她失眠睡不着觉，因为她破案的压力太大了，加上丈夫这边的这个疑似出轨对她又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她睡不着，她就想为什么睡不着。她在跟那个她的同事谈论的时候，她说我有守夜人心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睡着啊，坏人就会出来干坏事，所以我必须醒着要守好这个夜晚。那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警察有的心态。那么这样的守夜人心态心理学名词是没有的，那是我自己在创造的。为什么我创造出来，是因为我经过体验观察有这种心态，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包括旧案也是我创造的。后来那个小警察冉冬冬跟他说，他说我也偶尔会有这种心理。所以李雷，我就问你，你如果你细心地体会一下，你会不会有这种心理？有时候我们熬夜的时候，当整个世界都安静的时候，哎，你觉得我是个值班的人，我在守护这个晚上，这种心态你有过吗？如果你刹那间闪现过，就说明我对这个心态的概括是准确的。 还真是这样哈。啊，我之前倒是没有考虑过哈，不过您这么一提，我一回想，似乎在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丝丝的闪念。 对的，这就说一个作家，他写作他就要敏感地去捕捉这些东西。我们说心理学名词都人家创造的，我们学知识不能拿死知识来约束我们。那么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创造，我们要给这个领域增加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用心去体会，去聆听，去感悟，然后把它捕捉到放到文字里，可能下一个写作者在阅读的时候，他就会把你这个心理学名词就用下去了。 那您觉得哈，一对夫妻结为夫妻，比如时间很长哈，10几年20年，像我们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公有这样十几年的这样在一起相依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哈，是不是每一对夫妻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后，都会必然经历这种互相有一些不信任啊、猜忌啊这样的一个时候一个阶段呢？ 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把控他。我在小说里的理解是这样的，其实冉东东的不停的追问和猜忌是因为他的职业习惯。 对， 他是一个警察，他在破那么大一个杀人案，那么他在破案的过程中，他如果对他看到的那些事情影响了到他心里之后，他会投射到心里面去，然后再把这种情绪投射到他丈夫的身上，那这就产生了一种怀疑的这种过度怀疑，这样一种可怕的东西。所以他这种怀疑用在破案上是优点，用在对夫妻感情的处理上他就是缺点。因此这个人物他有这种心理是行为是准确的。那我们平常的夫妻我想不会那么去猜忌，因为你又不是侦探，你又不是一定要破案，那么夫妻之间如果表现得好，那没有漏洞，也确实没有背叛，谁会去怀疑你呢？那么同时在这个小说里我还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她对丈夫的这种不停的怀疑和追问，实际她是缺爱。所以我在里面写到一个心理咨询师告诉这个穆大夫说，你别看你的夫人被爱包围着，其实她很孤独。那这个话就点到了她的这个穴位，那就是说实际上她是想找爱的。如果你是一个懂一点心理学知识的人，你会觉得这很幸福。假如我的夫人天天在猜我，你一定要知道她是在爱你。假如说你出去四五天电话都不打，你随便干啥都可以，那是不爱你的，你知道吧？所以冉东东的这种纠结、这种猜疑、不停的追问他，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撒娇。穆达夫其实是宽容的，所以后面说你还爱我吗？结尾的时候爱的，哪怕我们已经办了手续，我也还在爱你。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冉东东已经破案了，他已经走出了那个心理压力了。同时，他冷静之后，他发觉。我其实爱的还是穆大夫。他清醒的过来，终于他又克服了这个心理障碍，去跟他见面，去问他。我们理解这个东西啊，就是要从方方面面来理解，我们不能狭隘的去理解这种家庭情感的这种矛盾，怀疑。那么怀疑里面其实有好的因素，看你懂不懂得这个心理学，懂不懂得去宽容的对待他，或者说你要看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与此形成这个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这个小说当中另外一条这种推理线当中的这个徐山川他的妻子啊，他的这个法律意义上这个妻子，他是对丈夫不管不顾的，你在外面爱怎么样怎么样，就完全是不闻不问啊，就和这个女主角对于丈夫一直在追问，我觉得他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的，这个沈小莹她觉得徐山川你只要对我好就可以了，我其他都不管，她很佛系，所以她就跟冉东东形成了一个对比。但是到小说的结尾有反转的，但沈小莹最后有一招致命的收拾了徐山川，这个时候你才发觉女人其实是一样的，她埋藏得很深，那么你只要是人她就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又告诉你这个道理。当然前面我们的设置还是有一个对应关系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里面的心灵秘密，你得把整个小说都看完了，你才知道，哎呦，原来人心有那么多秘密在里头。 女主角的丈夫哈，就是我们这位就是大学教授哈，也是这个文学评论家是吧？穆达夫，他呢其实对于妻子的态度一直是处于这种我要不停的忍让、迁就你喜欢的东西啊，我要去配合你，处于这样的一种态度。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是解决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摩擦的合适的方法吗？ 首先是穆达夫他很爱冉东东，他爱他，他才会忍受他这样的追问。第二呢，就是他这个人有见识，他看了那么多世界名著，他懂得人性。比如安娜卡列尼娜，他讲课都会讲这样的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斯汤达的《红与黑》，他都讲。那么他在讲这些课的时候，他都知道原来人类的感情是那么复杂和丰富，所以他能理解冉东东的行为。那么第三，他觉得冉东东压力太大了，如果我不忍受，他会崩溃掉。所以任何一个我们说匡扶正义的背后都有家庭的支持。冉东东他为了抓凶手，他承受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谁来给他舒缓？就是他的丈夫，所以他对破案也是有贡献的。那么同时他在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好像心理也有问题了。你看后来他在书房里关了那几天，他自己不自觉地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就说冉东东的这种压力其实有转移到他身上了，但是他都在克服，那这就是一种非常真挚的爱情。 那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应该是非常幸运的，如果女孩子碰到这样的男人。 那么您觉得哈，究竟怎样的一种夫妻相处的模式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您认为的比较好的完美的爱情呢？ 我觉得这个我是给不了答案的，我觉得读者会比我聪明。我刚才说的都是我小说里的故事，如果一个作家他想通过一个小说而去告诉读者你应该怎么样跟你的夫妻相处的话，这种是痴心妄想，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面对的家庭情况都不一样，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范本，这是我小说回想的一个范本。这个小说在提供给读者的时候，他在阅读的时候，他心里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有的人在代入，有的人在对比，有的人在拒绝，那么他就会形成自己的思考。那么同时我相信有很多情感的东西它是靠直觉的， 对， 那么这样的东西作家也不能给你提供，我们不在你的现场，我们只是一个故事的呈现者。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张力认为，东西的叙述非常冷静，他面临的是心灵的真实，是这个时代人的表象和内面。 他在办别人案的同时，他也在办自己的案，这个他的复杂性就是你在关照他人情感的时候，你也在关照自己。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作品他看起来是一个心理和探案的这样的一个外壳，但他内在里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就是我是谁，我的婚姻是谁，我的情感是谁，我的所爱是谁。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这部小说里边其实是写的情感，我们如何理解情感，所有的这个现在情感漩涡里的人都怀疑他人不爱自己，他人是出轨的，丈夫是出轨的，那个妻子是出轨的，所以我要追查你。所以这个作品里边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情感的一个危机，就是我对他人的不信，我不信你要让我确信。所以那个可怜的丈夫本来在婚姻里边是一个强势的丈夫，社会地位也很高的丈夫，就不断的要证明我爱你，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这样，我没有那样。然后最后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写了一种情感里边的力量关系的一个反转，就是说先前的这个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男强女弱或者女强男弱，而是说所有的关系都基于谁爱的多，谁付出的多，谁更在意婚姻这件事情，谁更在意情感这件事情，那么谁就是输者。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物都卷入到这个情感的漩涡里边，就是说谁出轨谁就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脑子里不允许想任何一个人。这种掌控是真正的女性的强大吗？我觉得它是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爱？爱里边那个强大是什么？强势的人就是强大的人吗？强势的人就是真正懂得爱的人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回想其实他写了这个我们情感模式在现实中的回想，他在作品里边体现出来了。某种意义上就是东西老师他进入了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深水区，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房子什么三胎，然后这种小升初等等这些东西，但这些都是表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那种稳定的踏实的情感的渴望和不可得。 通过文字，通过文学来反映生活，东西是如何看待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呢？ 文学就是生活的回响嘛，它是艺术的在线生活，它会给我们这些从生活中得到一些灵感，但是他这些灵感在酝酿成我们的小说之后，他又回馈给了生活，就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得到的一些启发、警醒、思考、感动、内疚、原谅、宽容，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情感。那么作家是一个原材料的加工者、创造者，他是在用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来跟读者对话，我们来形成一种对话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是有空来写作的，很繁忙的人他才华没问题，但是他没有专业的这种技术和时间，很长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哪一个现在我们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会有两三四年的时间来思考一个像回想这样的小说呢？ 是的， 实际上我是在用这样的时间帮大家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它对你有没有启发我们不知道，但是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也许会给你一些感动。所以我觉得小说文学它就是这个心灵的滋养品， 它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回想。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小说的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您刚才已经反复提到过好多次了，最后是如何确定要用这个题目的？ 我写了三分之二，我就决定用这个标题。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呢？我觉得两条线它的对比形成一种回响，呼应。那么同时我写的是一个心理推理小说，人的心灵的所有的这种心理活动和反应，它也是现实造成的，它对这种现实的反应也是一种回响，也是一种回应，所以它这个意义非常丰富。主人公叫冉东东，东东声音一敲就是一个回响，所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都是精心的设计的。 为什么就是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 因为我觉得作家这个职业非常神圣，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分享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语言、你的想象力。一个人的想象力、你的情感表达、你的思想可以被很多人去分享，找到知音，被别人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很奇妙。所以我就想当作家，同时我有表达的欲望。因为为什么呢？一是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很多，比如我善良的母亲，她怎么会那么善良？我很想用我的笔写下来。比如我的家乡，它为什么那么美丽，大自然那么漂亮，我想表达出来。那么同时我生活中还有委屈，我还有愤怒和仇恨，我也想表达出来。我想找到一个跟我同爱同恨的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产生这种写作的这种强烈欲望。我想做作家。 表达出来自己的思想想法反映生活的方式其实有很多，未必一定要通过文字嘛，是吧？可以有很多方式。但您是最终如何选择说我希望要通过我的文字来表达？ 当然你讲的那种表达的形式很多，你比如说我们找个朋友来倾诉，它也是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有时候自己关着门来骂几句，唱几句，它也是表达的方式。但那个是它的传播面是非常窄的嘛。想做作家就是想这种表达传达的面更广阔一点。我们会不会在这种广阔的天地里找到真正的跟自己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在寻找一种知音。喜欢写作的人可能也是个孤独的人，渴望找到这种阅读知音的有时候别人读你的书，给你回几个短信，或者是突然有一个电话，哎呀，说你这个小说怎么写的那么好，哎呦，你那个表达怎么跟我的想法怎么那么吻合，你会有一种获得感、喜悦感。所以一个人实现价值，他是有不同的这种方式的。所以我想我做一个作家也是在追求我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在通过其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您好像也说过这样的话哈，叫做好的作品要去折磨读者，是吗？这个折磨应该如何去理解呢？ 这个观点我是多次讲的，就是不会写作的人他是在折磨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说他把那个小说里的人物折腾得死去活来，可是读者无动于衷。那么真正好的小说是要折磨读者，就是他在看到这个事的时候他要想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个小说是这么写的，其实恰恰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个人物是这样发展的，故事是这样走的，恰恰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你才能在读者的身上产生一种化学反应。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鲁迅先生在写强林嫂的时候，强林嫂的生活是够惨的吧？ 对。 那如果我们作家只去不停地折磨强林嫂，这不是高级的作家。那鲁迅的高级在于他折磨了读者，为什么？因为强林嫂在不停地问一个问题，死后有没有魂灵，如果有的话他就去捐门槛嘛，如果没有他就不捐了。那么这就是一个终极的追问。那么他这个追问是同时在追问我们读者的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也想这个问题，死后有没有魂灵。否则我们一个坐在空调房里的，喝着咖啡的，穿着这个昂贵的西服和皮鞋的人，在阅读强林嫂的时候，他怎么产生一个共鸣呢？他的共鸣就在于这个追问。所以好的小说家一定要让读者产生共鸣，形成一个折磨 文学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哈。其实呢，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还吃不饱穿不暖的那样的年代，我们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去吃饱它如何去保证我们的温饱。当我们这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更高的这种精神的追求。那么您觉得这种文学是不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生活当中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仅仅是说我们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还是说这样一种对于文学的一种渴望是来自于一个 人的他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自始而来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天生的。你发现可能越是困难的人，越是没解决温饱的人，他越愿意读文学作品。为什么？他要在里面找认同，找希望，找爱，找温暖。所以你看发达的文学都是在困难的时候写得非常精彩的。你看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产生的时候，那么多好小说，他们是经济发达地区吗？他们能跟美国比吗？但是他们的文学就风靡了美国和全世界。克林顿总统都背诵《百年孤独》，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小说加西亚马克思的。为什么？有呢喃的人，有困难的人，他要解决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对文学的需求一定是天生的。本亚明说，讲故事的人，我们在人类的初期阶段为什么喜欢听故事？我们围在火塘边要听远方的人来讲故事，后来发展到我们要到码头边去等那些航海的人、打鱼的人回来讲远方的故事。为什么？天生的，我们喜欢听故事，我们需要故事，我们需要精神上的东西，所以文学它一定是天生的。 那您觉得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我就讲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找安慰啊，要找精神的希望啊，寄托呀，找温暖了，找爱啊。那么同时我们在悠闲的时候，我们生活解决了以后，我们也还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们也有精神追问啊。当然我们也要看看别人的生活呀，我们也想想看看别人的故事呀。为什么？人天生就有好奇啊，有窥视欲啊。有时候文学也是一种窥视啊，我们在窥视别人的生活，然后我们再对比自己的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回响是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东西创作的第一部带有推理悬疑色彩的长篇小说。推理小说作为类型文学的一种，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又是怎样的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是这样介绍的： 现代就是一个人人都是侦探时代。现代生活造成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侦探小说出来。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有了侦探推理小说？就是因为18、19世纪大城市出现，你觉得你周围的世界是个陌生的世界，周围的人都是陌生人，你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有待于侦探推理的这么一个对象。同时从19世纪开始，除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侦探的对象，我们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心理上需要探究的对象。我们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分析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心理也当成了那个陌生和黑暗的城市，我们要自己或者找一个精神分析大夫来当侦探。抓谁呢？在我们的心里抓那个最真实的我们的自己。所以你看现代人多拧吧，就想着说一定有一个真相，一定有一个和你们的所见的这个表面世界不同的那个东西需要你发现。好不容易你夜里躺在床上摸着心，你又觉得一定我的身体里头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更真的我等待我去发现，我得把它搞出来，否则的话我也没活好。这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得一直追到原生家庭，甚至我小时候这奶没吃够也不行，造成了我后来一生的不幸，终于找着原因，这才能踏实，是吧？精神分析学干的就是这事儿啊，是吧？找找找，一直要找到你那个原因，是吧？小时候奶嘴不对，造成了这一辈子这那那这都不顺。所以你看看，一个对外的推理，一个对内的心理，对内对外两件大事，基本上是现代人专门拿来折磨自己的，同时也是我们沉溺于其中特别感兴趣的，由此形成了两大，在文学上两大方向，推理、侦探等等，犯罪对内，是吧？心理啊，这个那个的东西，这个回响，等于把这个对外的拧巴、对内的拧巴两件事捏在一块儿说了。 很了不起。 李静泽认为，无论是侦探小说，还是推理悬疑小说，还是心理小说，内核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真实的探寻与渴求。但是探寻到的真实就一定是真的真实吗？这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侦探是因为我们认为世界上必有一个真相，我们必须抓到它。心理是因为我们假定我们心里也必有一个真我，我们必须抓到它，否则我们就没法活，或者我们活得不对。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设定了一个说，一定在巨大的表象之外，一定存有一个那个绝对的真的东西，绝对的真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中，我们是否就一定能够确认说，所有的表象之下必有一个坚实的真相？对自己，我们又是否就一定能够确定，同时必须确定，在我们自己之内有一个真正的真我？在这样一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在教育我们，告诉我们，你看，最后有个真相，坏人能抓出来，或者你看，最后我们在追究这个心灵的真实、爱情的真实等等，倒不如说他同时也在反讽这个。追来追去，结果我们发现这自身本身就是一个毁坏生活的东西，这自身就是一个说，其实是一个没有结果、没有结论啊，永远不可能有结果，永远不可能有结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而然地毁坏了什么。在焦虑这个的时候，我们等于已经是设定了一个我们对自己眼前所见的严重不信任。看新闻，看那个什么，一定是这个心理，现在告诉你这事儿是这样，那你的本能就是说，这事儿肯定不是这样，肯定后边还有。哎，那回头人告诉你啊，那对，还有，还是这样，那你说那也不对，后边肯定还有。你看，你面对新闻的态度和你面对你老公的态度，或者面对你老婆的态度是一样的，就在这后边，无穷无尽的后边肯定还有。我们实际上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者我们想得到什么？ 红豆生难过是很遥远的事情，相思算是。 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发生的，一种是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真实发生的事，在经过人的讲述之后，往往都变成了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而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是小说家的天职。没有这个我认为，那就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文学。人物包括作者的真正成熟，或许就是能够容纳种种复杂与矛盾，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 春又来，看红豆开，竟不见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另外呢，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不在，最贪望却不认识，最不屑与故事相思，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春又来，看红豆开，竟不见有情人去采。烟花拥着风流真情这风流真情不在。